里一条长长的航迹，我想家乡那条小河，那条小河，那条小河，那祖国的海，家乡的河，洁白的航迹变成歌谣，水面多少思乡情，痴心报祖国，报祖国，一片痴心报祖国。 向前。

去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梦中小纸船由吕继红所演唱。吕继红是我国男高音歌唱家，国家一级演员，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，是近年来活跃在中国歌坛的实力派歌唱家之一，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政府津贴。下面请听他的三首作品：乘风破浪，在那水天相连的地方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，一起来欣赏吧。 我们巡逻在祖国的海防线，年轻的水兵多么光荣，多么自豪，看那海上长城比那钢铁坚，一个个鼎鼎扬不再有伶仃的悲叹，一个个惶恐叹变成富饶的暗乐叹，一座座城市农庄都插上现代化翅膀，一张张笑脸憧憬更美好的明天，民族团结一家亲，一同壮海防线，年轻的水兵奉献指挥，奉献青春，万里海疆写满忠诚誓言，一个个鼎鼎扬不再有伶仃的悲叹，一个个惶恐叹变成富饶的安乐叹，一座座城市农庄都插上现代化翅膀，一张张笑脸憧憬更美好的明天， 在那海上，浪花簇拥着银色的礁盘，礁盘上屹立士兵和钢枪，好弹药，好弹药，好弹药，好弹药。你独自天涯盼明月，你默默无